六字常現真實，自盡忍中作中道觀，盡三界十因十業一切煩惱故，觀非有非無，一相無相而無二，淨阿羅含慧，伏於九阿僧祇劫，十照明中道故，傲力生一切佛國土。咁啊，以上呢一段經文咧，就係解釋順忍中嘅上品，即係咧第六地，佢哋現前四菩薩，佢個功德以奉咧係利他，得復至常現真實，就係話此第六現前四菩薩啦。常常咧係三觀現前，常常咧以一心三觀照一境三世嘅道理，使到呢個中道實相清淨熾烈嘅理境得以現前，咁咧名為佢哋現前地。一如順忍中作中道觀，就是名第六現前地菩薩，住於常忍上品位裏面，常常啊是修呢個中道觀，是觀真如實相一境三世的道理，不盡三界十因十業一切煩惱故，觀非有非無，一相無相而無二。咁啊，呢一段咧就係明第六現前地菩薩斷煩惱惑。咁啊，乜嘢叫做三界嘅十因十業？十因就係指一切嘅煩惱因，十咧就積聚為二啊。就是眾生心心念念，這個心是心心念念，那麼起煩惱，煩惱是為罪業之因，那麼叫做習因，習業就是所造的罪業，由這個煩惱的因就一定是會造業的。那麼現在說三界呢，就是指這個三界裏面粗煩惱，以共呢是微細的煩惱，由這個三界的煩惱業因就會招感到這個苦果。那麼現在第六地的菩薩盡的就是盡這個三界的斷三界的煩惱因，亦都唔起三界嘅烦恼业，相地无明，而正清净实相之理，所以叫做尽三界十因十业一切烦恼故。就话观非有非无，咁乜嘢叫做非有呢？所谓非有者，就是說諸法本來空寂故，不用說等到滅先至叫做空，就是一切法這個本體空故，那就名為叫做非有，那就空就非有啦。什麼叫做非無呢？非無就不懷這個世間上，雖然清淨法身裡面是本體清淨寂滅，但是世間一切相依然是在度，但有它這個假名，但有它這個假相，那就說它非無，非時是未有，那就即是有它這個假名假相，一切法存在。現在說觀呢，就是作觀，以這個觀照多耶，觀中道實相本體清淨故，也非是有 又非是系无，指一相就无相啊，一相就系指一实相，就系、是、刚才所讲嘅非有非无，不落于空有啊，咁就名为佢哋一相啦、啊。无相咧、啊，咁啊一相都有个一字啊，而就话无相咧、啊，即系话。连空有真独之相都不可得，如果在呢个无量义经里边讲啦，佢一相即是系无相，无相即是系相，咁啊一相无相啊，即系实相嘅本体，因为佢非空非有，只系一实相，咁啊佢哋一相啊，但系本体连非空非有无相可得啦，咁啊叫佢做无相啊，一相无相即是系中独实相。咁啊，既然称为一相无相啦，所以话二无二者，中道实相里边咧，冇一个有相，冇一个空相，冇一相，冇个无相啊，咁啊，全归中道清净直列。咁啊，正阿罗汉位呢一句咧，就系讲佢个正果。咁啊，正阿罗汉位啊。就是四果阿罗汉的第三果，中国话咧叫做不坏，就是他将呢个欲界的九品痴惑已经断尽啦，冇咗呢个欲界之因啦，佢从此咧唔再来呢个欲界里边受生死，所以叫做不坏，亦名叫做不来，唔再来呢个欲界受生死啦。点解？因为欲界啊。这个九品的痴惑已经断尽，没有了欲界之一。那么现在六地菩萨他们有四种不还，第一种他们不还这个二圣心，进入菩萨位，十地中已经超过了五地了，进入第六地了，常常自利利他，他当然就不会再退落这个二圣位，不还这个魔事啊，即是不会退落呢做这个种种的魔事，即是说六根清净，不会自着这个六尘，不为这个六尘所转。这个不还法爱啊，就是讲六地菩萨，他虽然呢破无明正法身，但是呢他不会执着有法可得，咁就叫做不还法外。第四啊，叫做不还未善，就系讲咧佢唔执着呢个善未。佢虽然咧系入定，虽然咧系修定啊，但系佢咧唔会自着呢个善未。咁啊，现在第六地菩萨名为佢哋正阿罗含果咧。就是借这个小乘的第三果的位来到显大乘第六现前的这个功能，因为阿罗汉他再不来这个欲界受生，就譬如这个第六地菩萨就不还于这个魔事，退于这个二乘，不还于这个法外，不还于这个善微，就是第六现前地有此四种的不还，所以就借这个小乘啊，第三个不还果来就显这个大乘的道理。他服了九阿僧祇劫，我们这一段呢就讲佢呢个修行嘅时间啊，六地现前地菩萨要经九阿僧祇劫咁长嘅时间啊，嚟到修呢个中道观。得十照明中道故，闹生一切佛国土者，咁啊呢一段呢就系结成啊第六现前地个菩萨，佢由于修习呢个中道观。将这个三界的业因业果都已经尽晒断晒， 再以呢个清净嘅智慧照明，凡有所照啊，都系非空非有，唯一中道。咁啊，自然咧就唔再受呢个三界果报。从此随佢呢个慈悲嘅愿力，喜欢到十方一切佛国土啊，去教化嗰啲众生，嚟到咧发挥佢呢个大慈大悲。不复之圆达菩萨，十阿僧祇劫中修无生法乐忍，灭三界杂因业果，住后生中无量功德皆成就，无生智尽智五份法身皆满足，住第十地阿罗汉梵天位，常行三空故门，百千万三昧具足，宏化法藏。咁啊，呢一段经文就系解释呢个无生忍嘅下品。咁啊，我哋既然咧解释佛忍上中下品，即系初地、二地、三地，亦都解释个顺忍个上中下。即是四地、五地、六地，咁啊，现在咧就系解释无生忍啦。无生忍咧，亦有上中下品，即系七地、八地同埋第九地。咁啊，现在呢个第七远行地咧，就刚刚在呢个无生忍中啊，属于呢个下品位；十地中属于第七位，咁啊叫做远行地。咁啊，远行地菩萨点解称作为佢哋圆达菩萨呢？圆就系圆圆，达呢就系通达啦，就系话此菩萨已经远至有功用道嘅边际，就名为佢哋圆啊。进入无生稳嘅不动，所以称为佢哋达。佢十阿僧祇劫中，呢段人名嘅修行呢个慈智，既然第六地要经过九阿僧祇劫修行，现在第七地就要经过十阿僧祇劫咁长嘅时间啦，嚟到修呢个无生忍，修呢个福慧业，修无生法乐忍者。咁啊，到到七地菩萨就可以得到呢个无生法忍乐，有法乐嚟到愉悦佢呢个心神，名为咧叫做无生法忍乐，灭三界杂因业果。呢一句咧就名离相，前六地就系灭呢个三界。嘅杂因，呢、这个第七地咧列呢个三界嘅杂果，咁啊咩叫做杂咧？杂即杂气啊！而我早两日所讲嘅，通常呢个业因咧就比较粗，所受嘅业果咧亦都粗，但系呢个杂气咧就唔容易断嘅，就任如。一个瓶啊，你如果将过嗰啲装过嗰啲臭嘅嘢咧，你倒咗嗰啲臭嘅嘢，你即使用水洗过啦，但系始终呢个瓶里边咧都系有啲味道嘅。你即使啊装个香水，你用完啲香水啦，你亦都用水冲过呢个樽啦，但系呢个樽咧都总之系有啲香水味噶，唔容易咧洗得清嘅。咁啊，呢种唔容易洗得清嘅味道啊，我哋就叫佢做杂气。等于话呢个粗个无烦恼业果，虽然系了咗啊，但系嗰啲微细嘅烦恼咧就唔容易了。所谓一路到成佛，直至到法云地啊，第十法云地进一步成佛啦，佢就未曾进一步成佛以前。即使在法云地中啊，佢仍然仲有最后一份咧， 最微细最微细的生灭烦恼未尽的。不现在第七地他说灭三界十因业果呢，就是将这个三界那种的无名十因以及由因所感的罪业果报都已经是断晒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前六地断这个正史烦恼，能尽一粗相的异能障。而第七地菩萨呢，断这个十因以及业果，是断这个世相的异能障。个住后真功咁无量功德，皆成就无生智、尽智、五分法身，皆满足者。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明十德，就系讲第七地菩萨啦，有种种嘅德行。住后真功，咁啊我哋从前咧讲过，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十地中每一地都有沙生啊，即系屎生、住生同埋佢哋中生。你开始从十回向后生，登入初地就名为叫做屎啦，开始进入多地位。咁啊，进入初地位啦，咁啊住于呢个初地位，咁啊佢哋住啦，然后再用功咧，登上二地。咁啊，初地位咪中咧，咁啊，如是类推啦，每一地都有始住中嘅三生，咁啊，然后第七地啊，每地三生，咁啊，三七咪二十一生啦，所以呢句话住最后生咧，就系、是、呢个二十生已经系了咗啦，第二十一生咧，亦都差唔多要尽。所以话住最后生咧，在呢个二十一生中啊，只系仲有头一生。如果尽止一生之后啊，即系二十一生已经了尽啦，就可以离呢个粪便生死，进入啦呢个变灭生死。咁无量功德就皆成就。咁啊，未曾咧讲呢句经文以前。我哋首先重要咧补充一下，在呢《大智度论》讲啊，佢话先世因缘，七地菩萨有肉身，七地咧名为叫做声闻地啊，名为叫做阿罗汉地。咁啊，阿罗汉咧即系小乘四果阿罗汉啊，佢系凡夫修行成道啊嘛。他虽然成了道就还有这个肉身，但是现在第七地呢，就是借这个小乘阿罗汉这个位置而显这个大乘的第七地菩萨位，所以我们仍然叫他还有这个肉身。智道论又说，他说初地菩萨都已经是正法身了，那法身清净就没有肉体的，何况到第七地菩萨尚有呢肉身呢，所以呢个肉身呢唔系指呢个粪便啊粗嘅肉身，而系指呢个变异生死嘅肉身。所谓变异生死呢，就系冇咗呢个身啦，而系佢呢个心呢仲有呢个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嘅烦恼，所以我哋说佢呢系有呢个肉身。咁无量功德啊，皆成就啊！咁啊，第七地菩萨咧，就系、是、所有个功德，所谓自利功德、利他功德，或者咧系福德、智慧都具足啦。咁啊，乜嘢功德咧？向下解释，佢话无生智啊，咁啊进入无生忍慧，以呢个无生智。进入这个无生位，尽知尽即的断，以这个波若的智慧啊，尽断这个俱生的我执，即是呢写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名。那这个俱生我执呢， 就是说我们一个凡夫俗子啊，这个我相啊，的的确确呢是不容处的。所谓与生俱来，你不用说得教他，他一生出来啊，他的我见呢就一定是享受的。例如一个梳蝦仔，他一出来他又不会说，又不会爬，又不会走啊，除了硬手硬脚我瞓在那张床仔度，你说他能知乜嘢？他肚饿嗰阵时咧，佢就知得啦，就咿哇哇咁就知啦。咁呢个咪我执咧？佢知道佢自己有我啊，系边个肚饿啊？乜梗系我肚饿啊？但系我又唔会讲啊，你哋又唔睬我啊，又唔知道我肚饿啊，所以佢就咿哇哇咁啊，揼手揼脚咁啊叫起嚟啦。啊，如果佢赖咗尿啊，个屁股仔湿啊，咁你哋又唔知道啊，佢当然又唔舒服啊嘛。系边个唔舒服啊？系佢自己唔舒服啊。即是说我不舒服，那你们又不来了，我又不会说话了，那又呱呱叫了，那由这些反应我们就知得呢，这个与生俱来这个我执真真正正是不容易来到了脱，就真真正正要用这个多惹的智慧才可以了脱。所以话尽智者以呢个波耶智慧啊，破尽与生俱来呢、这个我执，得五份法身皆满足。五份法身咧属于无漏嘅戒啦、定啦、智慧啦、决绝啦，同埋解脱之后所起嘅妙用咧，五样都满足啊。住第十地阿罗汉梵天位者，呢一句就结为。至第十地，咁啊呢个第十地咧，就唔系话咧真系十地菩萨呢、这个第十地、哦，咁啊所以学经咧难就难在呢啲。我哋现在都明明讲第七远行地菩萨啦，咁啊点解呢次佢哋至第十地咧？咁啊我哋咧将呢个前嘅三言位啊，呢个初初呢个伏忍。五忍中的伏忍，伏忍位呢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心，那么三个位置呢，这三个位置呢只是伏无明，未断无明，所以叫做伏忍位。那么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么三种啊，再加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加埋又咪十咧，咁所以在呢个加数嚟讲咧，加埋呢个三言位，三加七咁就变成咧系十，所以我哋叫做咧住响第十地，但系绝对唔系咧十地最后嗰一地咧叫做法云地。不过咧在呢个加数嚟讲，三言加七啊，咁就变成第十啦，所以叫咧。第七远行地啊，名为佢嘅第十地。阿罗汉啫，咁啊，阿罗汉就系小乘嘅最高位，即系小乘嘅第四果进入阿罗汉啦。三界善思烦恼都已经咧系断尽，三界嘅分断生死啊，已经咧断尽，就名为叫做阿罗汉。咁啊，現在呢個第七嘅遠行地咧，就係借呢個小乘阿羅漢位咧嚟顯第七遠行地嘅功德。咁啊，第七行地啊，斷盡呢個有功用道啊，第七呢個遠行地咧已經斷盡呢個虛生我執，就係由師父咧。这个第四果阿罗汉啊，断尽这个三界我执一样。咁啊，虽然系借阿罗汉嘅名嚟到显第七地菩萨啦，但系咧，佢绝对咧呢个境界啊，就比呢个阿罗汉咧就高咗好多，就强咗好多啦。咁梵天位者，梵天位咧就即系。这个初禅天王 就话呢个远达无生初善王常万亿土教化众生，就是前边继种咧，系种呢个第七远行地嘅功能嘅，常常喺呢个梵天里边教化众生。佢常行三空灌没，八千万三昧具足，宏法化藏者。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是、解释第七远行地嘅菩萨啦，常常修呢个三空灌没，由于一切众生有我执、有法执重啊，唯一指到呢个我法二执断除不可得嘅咧，就唯有修呢三种嘅空观门，即系空无相无余，就名为佢哋修三种嘅空观门，属于无漏嘅智慧，八千三昧具足，呢就属于无漏嘅禅定啊。三昧的禅定啊，咁啊禅定之多就讲佢呢个功夫啊，而同八千万咁多嘅禅定都具足啊。咁啊常行三空观门就系智慧，八千万三昧具足就系禅定。咁啊智慧与同禅定都两样具足啊。咁啊当然佢自利嘅成就。咁然后就可以利他啦，佢话宏化化藏者，咁就可以咧利益众生啦。啊，复彻等觉者住无生忍中，观心心结而无相相，无身身无知知，而用心成于群方之方，淡泊住于无住之住，再有常修空。在空常万法相照一切法，故之是处非是处，乃至一切智十力观故，而能摩诃罗伽位化一切国土众生千阿僧祇劫，行十力法心心相应，常入见佛三昧。呢一点呢就是无生忍中，三忍里边属于中忍，在十地菩萨中咧属于第八咧，咁啊不动地。不复知等觉者，呢一句就标呢个第八不动地嘅名字。咁啊，第八不动地点解叫做等觉位咧？本来等觉咧就第十法轮地啊，再进一步咧，佢就等觉位。即是与佛一齐等啦，咁啊，但系现在明明系第八啦，仲有第九善慧地、第十法轮地都未曾进入，何来第八不动地叫佢做等觉位呢？就因为第八不动地从呢个有功用道进入呢个无功用道，佢就一时之间若真若俗。若空地若有啊，佢能够平等觉察，所以称为叫做等觉。等就平等，觉咧系智慧去觉察，即系真俗而低，空有圆融，能够平等咧去观察，咁就叫做等觉。咁啊，亦名叫做不动啊。第八咧叫做不动地，属于咧无功用道，时时咧。都可以任运自然咧，咁佢用功嘅。不自无生忍中，第八不动道就得到呢个真无生法忍。咁第八不动地既然得到真无生法忍啦，菩萨自此忍中，相观空有而不自空有，所谓直啊，而能常照喎，但系照咧。有常識，咁啊直就不生不滅，不生不滅嘅本體能去用度眾生，咁啊叫做直而常用啦。但系度眾生之時，而不為眾生所係覺，咁啊佢哋用之時咧，而能常識啊，直而常用，用而常直啊，因此咧名為叫做中道實相。 叫佢做不共地菩萨。佢话观心心直念，咁啊叫人佢做不共地菩萨啦。心心念念啦，都如幻皆空，心心念念都无生无灭，所以叫做直灭相。佢无相相者，无相咧就冇呢个第七地嘅有功用相，因为第七啊远行地咧，点解佢哋远行地啊？佢在呢个有心用功呢一方面咧，已经行到尽啦，所以再进第八咧就叫做无功用道，佢咧任运自然啊，时时都常在道中。咁我可以用一个譬如，不过呢个譬如好显浅，只系啦吓，作为一种比例啫。例如我哋一个学佛嘅人，佢初初发心咧，啊当然个心啊冇咁专一嘅，啊即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诵经啊。如果佢若干年之后咧，除非咧佢系退堕，如果佢继续啊，都系日日咁样如是去念经拜佛。连观音菩萨、连阿弥陀佛咧，佢若干年之后啊，你真系咧，你唔使佢啦，佢就好自然啊，时时个心里边咧有阵时无缘无故咧，自己就会念起嚟噶啦，即系咧唔使话啊，我今日咧好似未曾念过啊，我应该快啲念啊，佢唔使啦，佢初初就要咁样咁啦，五点钟念一佛啦，今日未曾念过，咁啊快啲啦，啊洗手、朗嘴啊，着翻一件干净嘅袍。咁啊，佢就去念经或者拜佛啦。但系佢若干年之后咧，等于话即系习惯咗啦。佢呢个咧好自然，好自然咁啊。即使佢到嗰阵时会忘记咗，唔会做啦，忘记咗去念啦。但系由于佢多年嗰种，佢就自己嘅心咧就会念出嚟，或者咧借一个口咧，坐一个口嗰处念出嚟。咁啊，呢种就叫做好轻微，在我哋凡夫慧中咧。就从呢个有功用道啊，就进入咧呢个小小地嘅无功用道。不过呢个咧系我哋凡夫慧中咧系暂时得到，因为一向都习惯咗啦，就唔使话咧成日你都要挂住佢噶。佢到时到后咧，佢自己就会念嘅。甚至乎未到时候，佢有阵时无缘无故自己都会念出嚟。咁啊呢种咧就属于功夫纯熟。习惯咗，不过咧，我借呢个做个比例，当然我哋绝对唔系啦吓，啊第八不动地啊，不过为着咧，使大家明白起见啊，乜嘢叫做不动地咧，就系咧，如我刚才所讲呢个意思一样，第七远行地，佢已经尽咗呢个有功用道嘅边际，一进入第八地，破第八地嘅无明啊，咁佢时时刻刻咧都系用功嘅。佢唔使起心动念啦，佢嗰啲功夫咧常常现在前，所以话无上上者，无上就冇咗第七地嘅有功用道之上，而进入第八地咧无功用道之上，咁就叫做无上上者，无身身咧就系话冇咗第七地有功用道嘅身。而进入第八地无功用道身，咁就叫做无身身。无知之咧就冇咗第七远行地呢、这个有功用道嘅知见，而进入咧第八地咧无功用道嘅知见，乃系无知而知啊，任运而知。而用心成于辟，成于贫方之方者。咁啊，呢一句咧就系讲菩萨啦，度众生啦，用心就系从心起用啊。咁啊，第八不动地菩萨虽然佢个本体不动啊，但系佢咧能够咧从呢个心里边起一种度众生嘅作用。咁啊，佢哋用心成地要运载为业，乜嘢叫做群方之方咧？群方就系指众生，众生咧好多类。方方都有，处处都有，咁就叫做群方。最后呢个方字呢，就系呢个方向，呢个趣向。群方之方，就系话众生咧好多，各人咧有佢呢趣向， 各人呢有佢一個方向。咁成句話嘅意思呢就話涅槃不動地個菩薩進入中道實相嘅妙理，人民呢而起呢個慈悲心，性就即係運在啊，以呢個大慈悲運在於各方面好多好多嘅眾生，然後呢隨佢呢個趨向係點樣，咁不動地菩薩啦，因為無差都不現身，時時處處都以呢個大慈悲啦嚟到度佢哋。咁就叫做用心成于群方之方，个淡薄以无字之字啊，就第八不动地菩萨，虽然万行繁兴，在呢个俗世里边度嗰啲苦恼众生，随时现身而教化佢哋，但系照而常寂光，咁佢呢个本体依然系不动啊，所以淡薄自安。至于无住之位，咁啊呢一句嘅解释呢，系用而能常寂，不再有就常修空啊，再有就系不舍六道，咁啊常常吓收集呢个六道法，咁啊佢就再有，但系常修一尘不染啊，再有而着有，知有非有，有不外于空啊。故能空有无碍，咁啊呢一句咧就系、是、叫做用而常寂啊，呢个用咪就系在有咯，常修空咪常寂啦，咁啊在有常修空啦，就系、是、用而常寂。佢话次空就常万化，次空啊就是、一念直照，念念清净，常万化啦就常常以呢个慈悲心啊念。千千万万之身，在万万个国土里边咧教化众生，咁啊呢句就叫做寂而常用啦。处空空故不生不灭，咁啊寂啦，但系常万化随缘度生，咁啊有用啦。所以话处空常万化啦，就系、是、解释寂而常用。个相照一切法故，咪第八不动地菩萨。相照于呢个真俗，亦照于真谛空理，亦照于呢个俗谛之有，若空若有，若真若俗啊，都能够咧圆融不二，名为佢哋相照一切法故。故知是处，非是处。第八不动地咧，虽然未曾究竟成佛，对于佛呢个实力功德啦。已经可以分证啦，佛的十力功德，第一个就是是非是处力，是处呢就是说众生这个因缘果报绝对呢不能够啦、啊、将它来毁灭的，所谓如是因是得如是的果，因果报应、啊、是丝毫不爽，如果有人作善因感善报，我问呢个好事处肯定啊，所谓善因善果啊。如果有人话佢作恶因之事啊，想得到好个果报咧，系无事处啊，即系冇咁个可能。因为你呢个因系恶因，咁呢个恶果咧先至合理。如果善因，咁恶果固然冇道理啊。恶因你想感善果咧，系冇道理啊。所以名为佢哋非是处，是处就系善因善果，咁啊佢哋善处是处。如果恶因得善果咧，系无有是处，咁啊佢哋非是处。佢乃至一切智者，就系指啊佛嘅十种智力中，仲有其他九种，所谓业之力，就系知众生啊三世嘅罪业。第三定之力，指一切天人所修的禅定三昧境界高深或者显浅。第四是根之力，佛种之时 能够知道众生的真正是大正是小正。第五是欲之念，欲就是希望佛度众生之时，能知道众生心中的欲望是怎样，能够随机化度。第六是戒之力，和众生呢是有种种的不同都能知得。第七是知处之力，就是知道呢一切道之处相，即是说呢你作这个的事业为因呢就感到这个是个果。第八是宿命之力，你宿生做了什么事佛能知得清清楚楚，乃至八千万世过去的事都能够明白。第九是天眼之力，佛有天眼，见到众生呢生死的所趣，在哪个地方生，将来如何死了之后再受生哪个地方。第十是漏尽之力，知道众生如果修行漏尽了三界的烦恼，再不会来这个三界的受生，那么叫做漏尽之。那么佛呢就具十字，现在第八不动地菩萨呢就是除慧，因为仲有两级地位呢就已经是成佛了，所以佛的十力第八不动地呢是随分随力呢而正得。不十力观故，第八不动地能够具足分正此佛十力，而能摩诃罗陀位化一切国土众生。咁啊，呢点咧就名第八动地菩萨进入咧，叫做摩诃罗伽位。中国话叫做大圣啊，就系、是、佛门中嘅法相，佛门中嘅大相。佢再进两级咧，就成佛啦。或者名为佢哋无功位，因为第八地咧得到呢个无功用行。任运断烦恼，任运呢了呢个变业生死，任运呢破无明，任运呢正中道实相道理。咁啊，亦连嗰个大神啊，大神就系帮助呢个国的教化。第八不动地将要成佛嗰菩提，要为佛的大神帮助佛呢来到宣扬佛法。咁啊，亦名叫做大德啊，所谓大德者呢，以无所得心啊为观照，咁啊观照无所得心啊，而所得嘅呢，亦系咧无所得嘅菩提，就名为叫做大德。咁啊，亦以此嚟教化一切国土嘅众生，就名菩萨呢个大慈悲啦，自己系咁样修，咁样行啊。亦都以此咧嚟得教化嗰啲众生，个千阿僧祇劫行十力法，心心相应啊，常日见佛三昧者。咁呢一段经文咧就讲第八不动地修行嘅时间，要经过一千个阿僧祇劫行佛嘅十力法，而且心心相应啊，呢个念念心咧都与呢个十力法相应。从来未有一念心咧间断，我话常啊，即系常常能够进入见佛三昧。咁乜嘢叫做见佛三昧咧？三昧即系禅定啦。见佛咧，就因为佛所证系中道实相。现在我哋一切任何嘅凡夫，从开始修行一路至到第八地菩萨啦。到到呢个程度啦，所谓念念佢都破无明啊，念念都见佛性啊，同佛一样啊。所以话常入常常念念之间进入咧见佛性嘅三昧，即系同佛咧系一样啦。啊，复是慧光神变者，至上上无生忍，灭心心相，法眼见一切法，三眼即空见。以大愿力常生一切净土，万阿僧祇劫十无佛光三昧，而能现八万恒罗刹诸佛神力，诸菩萨梵威，亦常入佛花三昧。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是、明第九 叫做善慧地。十地中讲了八地，现在第九地为什么叫做善慧地呢？而善慧地亦为什么叫做慧光神变呢？就是说第九善慧地以这个慧光来到普照，那么叫做善慧呢？善于用慧光来到普照，那么善慧呢？什么叫做神变呢？由于善于慧光普照法界，那么常常啊，那么现这个神通变化去教化那些众生，教化那些友情，所以叫第九地菩萨呢，叫做慧光神变。亦都可以讲话慧就是波耶的智慧，光呢就是光明啊，就表这个清净法身具足智慧光辉。神变呢就是解脱得啊，咁啊慧就是波得啦，光呢就法身得啦，咁啊神变呢就叫做解脱得，就是成咗佛之后，进入法身之后啊，能够起妙用，得到解脱先就可以起妙用啊嘛。咁啊，慧光神变呢四个呢，就即系第九善慧地能够证呢个三德四个，证波耶之慧，亦都证法身之光，亦都是解脱嘅神变啊，所以称为叫做善慧神。